7月7号啊，我们将带着一些专家，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现在已经有30多户人就已经报名了， 报名了。 那如果您是这个小区的啊，就是昌平这个回迁小区叫阿苏维啊，这个小区的，您呢可以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报名的方式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写一个这个报名啊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然后那天的时候我们也给您完成这个任务啊，帮您来验房收房，打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当然如果不是这个大小区的啊，也在周边啊，我们也能够照顾到。如果啊，能帮您完成也可以。如果要是换个时间帮你完成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预计的现在就是这个小区的话，可能我们要去3次。可能要去3次，对，因为它第一次呢，可能你像这30多户的话，可能一天如果把它全部下来，我估计可能工作量有点大。 对。 所以我现在初步想的呢，就是我们分3个阶段来完成，认真的帮老百姓看一看房。所以我们可能分3次。这次完了，可能我们再找个机会，我们又去了。又去了，所以说，可能因为这次的这个事情呢，本身是由业主们他们 提出来的 ，希望我们去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小区内呢，据我所知，还在陆续的有的业主在报名， 在报名 。对。 其实这个需求啊，每家实际上都有。为什么？ 真的是 大家都不懂。你像我那个收房的时候，哪儿懂什么收房啊？就是人家那个物业的人，好像还有个销售经理领着你。 对。 然后呢，就是好家伙，跟排着队似的， 一会儿 签一个字吧，一会儿盖一个章吧， 你就签 什么都不知道。 签个字，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在签那个字的时候，你已经叫验收合格了。但是为什么你感觉我们新房有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去验房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经理呀，有这个物业的人跟着你啊，然后因为老百姓嘛，看到房子兴奋啊，摸摸这儿看看那儿，其实你也不懂，你就是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对。 然后后边就最多问你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啊，我觉得还不错，那您过来签个字吧。很简单，那你就过来签了个字。实际上你签的这个字，我们就叫验收合格了。但是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我房子我的门出现问题了，我的窗户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就叫报修。那你交给报的物业了。排队了，那就开始排队了，因为你整个的报修的，它有很多的这个人要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呢，可能就这里边一个小窍门什么呢，假如说我这个字没签呢，在这之前我发现了问题了，那我就让你来给我修，那样相对而言它快一些。 对， 快一些。 你签字之前你还像个主人 啊， 你签字之后你就是个仆人了。 没错。 你什么事情你得老得找人家， 你得找人家， 特别麻烦， 人家就跟你说了，对不起，你得排下月了， 因为 慢慢排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你字也签了。 是的。 但如果我没签的时候，我出现问题了，我拿单子写出来。 我名正言顺的， 我这有问题，这有问题，你先给我修好了，我来给你签这字， 是， 很正常，很正常。 所以我在跟您聊的时候，我突然脑子里在想哈，一个是收房验房这个环节呢，我们帮助大家了。那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精装房是吧？它是一个什么房？是一个毛坯房吗？ 毛坯房 是一个毛坯房。其实它毛坯房的话呢，后面呢就要牵扯到什么装修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如果咱们能帮上忙的，咱们应该也是力争去帮他们。 是的， 是吧？ 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我们去的可能在我们的这个7月7号去的团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全是很知名的一些的大的品牌的，我这个不便说了，就是大的品牌的，我们基本上小的就没有的。而且去的，而且要根据家庭的整体的东西拿出一个整体的计划来。 对， 无论是我们的轻工辅料的计划还是我们整屋的计划，全部有的。但是这有一点我希望业主们能够放心的，就是只要是我们领过来的，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的，无论你的轻工辅料的装修的计划还是你整屋子的计划，一句话，我们装修陪同师负责到底的。就是最起码负责到最后，这个干干净净的房子要交到你的手里面的。这点我们是负责的。 对，实际上的这个大的计划呢，也是我们楼市好声音哈，我们共同策划。 对 啊，所以在各个方面都不能够出问题，因为我们楼市好声音代表的是电台。 是，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放心，没问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反映。 没错， 跟这个宋军老师反映。 对， 都没问题。 而且我再说一下，赵老师，你知道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一种方式吗？我觉得特别好。就比如说这间房我们看好了，我们的施工的也进来了，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由业主、项目经理、工长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就比如说我们的陪同师，5个人马上就建立群，现场就建。建完了以后，所有每一天的他的进程， 都是有照片要发在这个群里面的。 哦， 我们业主看得到， 非常严密， 非常严密。我们的陪同师看得到，我们的项目经理看得到，就所有人都看得到你进展到哪儿了，而且你做到哪儿了，每天都在发。 对，而且我手里也看到了，说这次我们参加陪同计划的这个专家也好，行家也罢啊，都是一些呢很有经验的人士， 很有经验的。 比如说，从业呢都得是在15年以上。 是的，是的，是的。 另外口碑度呢，在业内是获得非常好的口碑的。另外专业素质呢也获得认可，无论是线上线下还是电视讲座等等的哈。另外呢，最好能有一些获奖证书。这些真的是能够保障这些参与的人员他们的素质。 没错，没错， 也能代表他们的态度。 我一直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施工人员，大家还是装饰公司，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出现并不是说你最后让人家去赔钱了，那我相信谁也都不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陪同师的其实最主要的职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像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愿意说这句话，就快一个海绵一样，我们去挤一挤这个海绵上的水， 对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些费用我们帮你挤出去， 就帮大家省钱， 省钱。但是这个海绵上一定要有水， 对， 你别最后这海绵就干了，它没水了，那你也做不下去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大家，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前期的装修陪同的时候遇到，有很多的就是一个什么理念，见了我的面就说：“孙老师，来你帮我们砍吧，他这个价格什么的，你帮我们砍价吧。”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不是我这个陪同师不是来帮你来做这个事情的，我陪同师只是我们要他合理的收费， 对， 就是无论是哪一点是合理的， 对， 我们从质量、从价格、从这个各个方面，我们给你把一个关而已。而并不是说你最后让的这个商家 是有一定成本的嘛， 对，他是有成本， 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让他合理做生意 就好，让他合理，让他合理， 对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想省钱省心省事来进行装修的话啊，你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这个事儿。 是的，是的。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两种方式，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上面写一个参加，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我们的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啊，另外呢，现在打这个电话也是可以的，85013710，85013710。那么一个呢，就是想长期啊参加这个装修培训计划的，另外一个报名就是说，我们7月7号将去昌平这个最大的回迁房小区，就是阿苏韦这个小区。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和想法，希望我帮忙的，也可以报名。 可以，可以。 所以呢，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那这样一会儿呢，大家报着名啊，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简单梳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件事情，好吧？ 好。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还是有请咱们装修业内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还有设计师莫征，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好， 先看看说北京市消费者协会28款双层床样品不达标。说近日啊，北京消费者协会呢发布的与网络销售的儿童的双层床的样品比较实验结果，啊，这个测试结果真是令人担忧。说28款的双层床的样品均不达标，主要涉及的不合格项目呢有上层床。安全栏板啊，栏板还有边缘以及尖端，还有床铺面孔及间隙，还有警示标识等等问题啊，反正问题都有。其实给孩子的东西真要注意。 儿童床可能更重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环保，就不用讲了，环保是一个第一标准的。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性，我们可能更多的在安全性上还是要更多的人性化，而不要模式化。 没错，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床做的全是模式化的，就是以前什么样的东西还是按照一个固守成规的这样的东西来做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就是你还要人性化，要根据人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变它。 对，因为你是给孩子的嘛， 对啊， 你给孩子的、给老人的这些特定人群，你的设计各方面都是要跟他这个年龄 啊， 他能够达到的一定要相符合啊。另外刚才您说环保，这是给孩子的东西，当然都需要啊，但是给孩子的东西呢，环保可能更加注意一些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家居上市企业涌动海外并购的热潮。说2018年的多家的家居企业并购海外巨头的新闻在业内呢是掀起了波澜。而在 收购名单当中也不乏一些呢国内消费者奉为品味象征的国外的所谓的大牌。那么从市场整体来看呀，在各领域当中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近几年呢，尤其是2016年以后就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那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呢，在遭遇经济危机之后，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机遇。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说烟道止逆阀如何安装。说近几年啊，在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当中的很多的户型内呢，都包含有厨房和卫生间两个烟道，是否需要安装烟道止逆阀，如何安装呢？在安装烟道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止逆阀，这个宋老师给大家说说。 止逆阀呢，实际上在我们买的所有的油烟机里面，无论是欧式机、中式机还是我们的侧吸机，就所有的烟机里面本身就带着止逆阀呢，就本身就有的止逆阀。一般情况下我们装在的是一个我们的油烟的出口地方。现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在装烟机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老百姓还希望再来一个止逆阀，就是一个在那个地方装一个止逆阀。我觉得这个很正常，装这止逆阀很正常。实际上就是我们双止逆阀，你烟机本身有一个，我们在那儿再装一个。另外还一个我特别希望的老百姓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住高层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在这个烟道走出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玻璃上安装的，或者我们墙面上打孔直接对外的，那个外面再装一个这样的一个阀，那叫就是回烟阀，就进就防止回烟的一个阀，是往下走的一个阀。所以有些东西呢，这个 有些东西这得现场看， 这必须现场看。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倒烟呢，这个是真的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我装了止逆阀我就不倒烟了。这个是多方面，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不是那么简单的。对， 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咱们那个装修陪同计划了啊。你像有些事情大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哈，跟装修有关的，大家都可以报名啊。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 是是， 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长沙市的住建委发文表明确表示，说公共部分装修不计入全装修的价格。近期啊，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全装修的装修内容呢，只有套内装修部分，那所有的套内装修实物累积啊他得出的全装修的总价格。那么大家呢要避免啊就概念的误区，就是全装修价格与价值是否相符，那体现在装修总价和整个装修内容是否对等上。那与按套内面积还是建筑面积折算无直接逻辑关系。那房屋的进行全装修不包含公共部分，那其全装修总价也将没有将公共部分纳入的这样的啊权利啊。那实际上呢，确实原来经常会弄这样的玩这个啊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这些东西就是特现实的。尤其现在我们目前慢慢的就刨出了这个，就去掉了这个毛坯房的概念，有我们叫简装。就基本上进了屋以后，我们有马桶， 对， 我们有这个洗脸盆，我们有些最简单的这些东西，包括瓷砖啊，我们有一部分，所以像这些东西都以后慢慢的这个问题会很凸显。 没错， 很凸显。 就有一个问题啊，挺专业的，他说我报这个什么，就现在有一种叫做什么什么整装吧，就是说你 就是全包的 啊，全包的 全 包的 整装。 说这个全包是按建筑面积呢，还是套内面积呢？ 正常的来讲，它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按建筑面积的， 按建筑面积的 。 对对对、 啊。但是我不是特别的欣赏这种全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市场这么开放，你说建材城里面所有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干嘛不自己去选呢？我一直强调一个原则， 老图省事儿偷懒。 对，我一直强调一个，就是咱干什么的，老北京话干什么的，你吆喝什么，你把装修把这活给我干好了就可以了。 是的，所以他们说的那个啊，大家注意，都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和这个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面积，其实还差着呢。一般的使用面积就它的80%，这算。这算高的， 对对对 啊， 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家居行业终端门店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造升级。说家居门店呢，作为面向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端口啊，它的这个开展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消费业绩。在注重体验的时代当中呢，门店内除了只卖家具啊，只做定制家居，还有给消费者额外的体验，也是现在众多品牌在考虑的。那么在新零售兴起的助推下，家居营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品牌呢 各显神通，将门店呢打造出主题式的概念，有科技的、慢生活的等等等等啊，将能想到的、可能结合的都用上了，注重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体验感觉，将成为家居企业重要的一个考题。 嗯， 这应该说是一个方向。 体验馆嘛、就现在你看，现在大部分的有很多都是做在做这种体验馆。 嗯， 体验式销售嘛，无论是我们从装修、主材，全部和体验挂钩的。 没错， 甚至包括有很多的，我看有些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儿童的那个地儿，甚至在一个房间里面会建一个儿童乐园似的。 是是， 哎，你儿童来了，你可以来享受这些东西。 对， 就是多方面的，实际上这是特别好的事儿。 特别好， 哎，特别好的事 情。并不是说网上什么网购啊，就把你实体店全都挤没了、挤塌了哈、其实并不是这样。 各有生存之道。 对，各有生，而且各有特点， 很 应该是并存才对。 对对， 既有实体店的你真实的体验， 对， 同时还有网上的这种便捷，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好的，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就梳理到这儿了。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关于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儿、刚才咱们说的应该很清楚了哈。现在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呢，来报名就可以了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写一个参加报名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呢告诉我们，我们会跟您联络。另外呢，可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啊，85013710 85013710。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这么说，说五年前呢装修过一次，被装修队呢坑了几万块，现在要给孩子们呢来装婚房了，心里有点担心，请问如何参与陪同啊？对于这个专家哈、他的这个陪同计划是全程吗？等等，那如何来报名？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的，是的。 另外这个陪同计划呀，有些朋友问说，既然是全程，是整个 全程 来培育 全程 吗？ 是全程，全程呢，实际上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基础施工，工人的基础施工这块，这我们要全程的进行监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材上来的各种的主材，我们也要进行监控的。所以说，实际上真正的一个装修陪同计划，为什么我们会拖的时间很长？因为现在目前正常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我们从基础施工，包括我们的主材全上来了，最低也得要将近45天嘛，一个半月的时间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这么做，还是要这么做。就是你不能给它搁一半啊，你这东西它没法往下。你比如说，你只是我们来看你的基础施工的这种监控，那你后面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既然是陪同了，陪同装修的计划，而且我们就是全程的，全程的。 那有些朋友问，就是假如我要装修了，什么时候就开始呢？咱们合作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是最好的。 一个呢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您先报上名，报上名以后，你确定好你的、准备装修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装修陪同师呢就要根据这个时间，我们来排一下，排到你的那个日子。第一步是我们一定要领着相关的人员，装修陪同师，包括我们的项目经理，包括一些相关的人，我们要到现场去看你的房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会有优秀的设计师来帮你免费出一张我们的平面设计图，就是你要看看我们的设计计划，老百姓能不能认可，你喜欢不喜欢这种陪同计划。那么你这种设计计划好了以后，那由我们陪同师的监控的情况下，我们去找装饰公司来签订正常的就正式的这种合作协议，就这种协议，这是都是由陪同师要在现场的，就是我们来签订它了，签订完了以后，我们就正常的进场。工人进场的这一天，我们的陪同师必须要到现场的，要看，要安排工人，就是他们的工人安排，我们要看每一步每一步。另外一个就是，无论你哪一个环节结束了，你比如说我们贴瓷砖，比如说我们墙面地面的找平啊，只要是有一个环节结束了，那包括我们的水电改造，那么陪同师都要在现场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这样往下走。实际上就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陪同师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能让你知道你就放心，因为你不懂，这样的话你就放心了，哦，我们有陪同师来帮我们看，嗯，来帮我们每一步来把把关。 好的，有一位丽丽呢，只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其实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我现在呢已经找一个装修，都已经开始装修了。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参与呢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话，万一他那边有问题，咱们提出来了，会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 可能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陪同的话，就像这样的问题，我们遇见了很多。我们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我们的陪同师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去看一下，然后跟我们的业主来沟通，来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认为哪一个地方不行，提出建议。但是如果是我们从头到尾跟的，那我们就属于这种，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有点强制性的，就你错了，我就要求你改，就没有商量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就在我们的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知道，因为宋军老师呢，干装修已经很多年了，特别有经验啊。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您心里有数， 是 吧？是跟他商量解决，还是说就是勒令你必须去改正啊？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您看，我们上个星期遇到的一个问题就特别有意思，装修陪同计划让我们去了，去了以后他什么问题呢？这个老两口是一个知识分子，就跟我们讲，他在半年前，他的三楼，他住二楼，三楼大面积暖气漏水，把他们家全给淹了，淹的是一些书籍呀，一些柜体，很贵的那些柜子，我看了，他都给他淹了，整个淹了，但是一直拖到半年了，没有解决，因为就是钱数上没法说，说我到底你该赔我多少钱。当时我们去了以后呢，给他拿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是，既然是暖气淹的，那么首先通过我们的楼上的三层的业主，你要首先要找到就是这个施工方，施工方再找业主找这个暖气，因为暖气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保险的，正常的情况下按照保险合理化的赔付就 可 以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你的时间太长了，你已经半年了，半年了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的，保险公司那块可能会要有一定的麻烦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又给他解决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就是我们的施工队进场，是你的范围之内的，我们来管。比如说水电改造跟人家没关系，那就我们自己来做。那你比如说房顶都漏了，那就房顶我们给你算出一个这样的价格来，相互之间协调来解决，挺好。 对，所以呢，看似复杂，但是呢，帮得理顺了以后，还是能够完满的解决了。 对。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参加我们7月7号就是本周六的这个专家陪同计划，我们是到这个昌平啊一个回迁大的小区叫阿苏维去的话，如果大家有这个想验房的要求，大家可以来报名啊。 好， 大家好，我是小董。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年终大促，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原价258元一盒，现在69元一盒，10盒起订。听清楚，大促期间69一盒，10盒起订，每人限定最多20盒。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哇，真的没想到，这次大促的最后一棒竟然是瑞麟羊奶粉。之前买过的朋友别觉得亏，年终大促一年只有一次，抢占优惠是关键。6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激动人心的价格，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5997的胡阿姨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10盒，说瑞麟羊奶我们一直在广播购买，69的价格那是老早以前了，现在都是99一盒，虽然家里还有存货，但是价格太便宜了，我再买10盒。 8900的王叔叔有些激动啊，我买的是99元一盒，今天居然69元一盒，干脆我买上个20盒，直接囤好一年的量。 不瞒您说啊，瑞麟羊奶现在在哪儿都是99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这个价格的不公。年终大促一次性给大家每盒降30块，69一盒，这个价格我翻看了销售记录，是2015年单盒的价格，3年以来仅此一次，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囤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拨打电话4007106108，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日期是近2个月生产的，保质期是18个月。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金钻配方羊奶粉还有多种人体需要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微量元素，其中啊每100克含有640毫克的钙，而且啊全部都是容易吸收的乳钙。 没错，一杯羊奶全面营养，现在不要258元一盒，不要99元一盒，只要69元一盒。